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4集，三人没有犹豫，唐默和傅文铎一人一边，架住重伤虚弱的李妙妙，准备离开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。可是这一次，唐默刚刚才走出两步，就忽然停住。傅文铎也停下步子，惊讶地转身看向身后那座巨大的黑塔。李妙妙身体僵住，扭头看着那座正在闪烁彩色光芒的黑色巨塔，瞳孔颤抖起来。 成功通关黑塔四层。 叮咚，华夏三区玩家木回雪成功通关黑塔四层。叮咚，华夏三区玩家木回雪成功通关黑塔四层。 全球播报三遍后，那彩色光芒并没有停住，因为紧接着谁都没想到，黑塔又连续播报了两条消息。 叮咚，华夏一区偷渡客傅文铎正式玩家唐默成功通关黑塔四层。叮咚，欧洲一区正式玩家丽娜乔普霍斯唐德维塞克成功通关黑塔四层。 一连两条消息打得全球玩家一个措手不及，然而在这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始。 叮咚，版本更新通知，2018年5月18日黑塔 4.0 版本即将上线。 一切结束的猝不及防，话音落下，不断闪烁的黑色巨塔又恢复了平静。但是随即全世界瞬间沸腾，不明真相的普通玩家为新版本紧张忐忑，知道透明人存在，甚至知道时间排行榜的玩家沉默地看向那座黑塔。上海、莫斯科、纽约、东京、伦敦，城市早已荒芜，幸存的人类少之又少。然而他们知道，很快人类人口即将迎来一波极大的增长，只是在短暂的增长过后，人口会再次陡降，还是趋于平静，谁也不知道。俄罗斯莫斯科红场，一个彪形大汉穿着厚厚的大衣，将一个长相俊美的灰发年轻人砸到了墙上，墙壁瞬间被那人砸出一个巨大的洞。这年轻人的脸上全是惊恐的神色，他恐惧极了，手脚并用地向后爬，黑熊一样的大汉一步步地向他走来。在这年轻人的脖子上悬浮着一个金色的数字，是个五位数，93134。年轻男人不可置信地说， 不可能，为什么地球上还会有这么强大的人类？你们不都是肉猪吗？ 彪形大汉粗暴地抓起灰发青年的领子，将他又砸在了墙上。很快他准备再砸，极大的实力差距让年轻人再没了反击的念头。他扔了手中锋利的淬毒小刀，一把抱住大汉的腿，痛哭求饶。大汉的拳头停住，他沉默了许久，一道沙哑沉闷的声音从厚厚的大衣中响起。 你说杀了那个排在榜上第一位的华夏女人，就可以复活一个人？ 灰发年轻人哭泣道， 对，杀死世界排行榜第一位的玩家，就可以随便复活一个死在腹背里的人。我怕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告诉你了，求求你，饶了我一命吧，求求你。 高壮的大汉没有再动作，半分钟后，他转身离开。但就在灰发年轻人刚刚松了口气的时候，一个暴烈的拳头迎面砸来，漂亮的年轻人睁大了那双好看的眼睛，脸上侥幸的表情还没散去，他的脑袋就被这个拳头砸成了血花。大汉在衣服上将血液蹭掉， 慢慢地走出了这栋小楼。在小楼旁的巷子里有三具尸体，似乎是刚死了没多久。他们一个个茫然地睁眼看着天空，脖子上是一道泛着绿色的伤口，一刀殒命。北京故宫，唐默目光一沉，为了抓紧时间，傅文铎扛起李妙妙，三人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停脚。 我的伤已经快好了，再过半个小时就能自由行动，我要回基地找头。 唐默点点头，明天我们去天选。 好。 三人在这栋小楼分道扬镳，很快唐默和傅文铎找到了躲藏起来的陈珊珊和杰克斯。陈珊珊见面就说， 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 小姑娘仔细观察唐默二人，发现似乎并没有太重的伤后，她松了口气，随即表情又严肃起来。 穆回雪通关黑塔四层了，七天后的 4.0 版本很可能和透明人有关。唐大哥、傅少校，你们这次的光塔游戏怎么样？有收集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？ 唐默张开嘴，打算把这次遇到的事情详细告诉给陈珊珊。然而他忽然顿住，脑子里想起一句话。唐默的脸上瞬间一红，他极其理智地压住了这丝窘迫，冷静地说，这次攻塔游戏是四个人副本，不过我们在里面遇到了一个黑塔怪物，他伪装成玩家混在我们里面，他是怪奇马戏团的团长格雷亚·塞克斯。陈珊珊一惊， 怪奇马戏团的团长？ 唐默点头说，是怪奇马戏团的团长，他叫格雷亚，实力非常恐怖。接下来唐默仔细地将两人这次遇到的副本说了一遍，眼前两人都是可以信任的，唐默便没有隐瞒，有些事他需要陈珊珊帮他参谋，有超智思维异能存在，说不定陈珊珊能从细枝末节中猜测到一些什么。陈珊珊听完后问道， 傅少校的异能确实很重要，唐哥，你能知道那条备注最好，真理时钟是怎么回答的？ 唐默和傅文铎尴尬了一下，觉察到不对的陈珊珊满头问号，神经急促的杰克斯说， 那赶紧的呀唐，原来你的异能这么棒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，连洛博士我都不说，你赶紧拿走傅的异能吧，这实在太重要了。 这种看不懂气氛的人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唐默冷静地说，最后一种方法不可行。他的表情十分平静，根本看不出刚才被杰克斯提问时窘迫的心情。在场四个人中，也只有杰克斯没觉察到唐默的意思。陈珊珊沉默片刻，试着问道， 不可行？ 傅文铎说，嗯，不可行。 好，那么就只有第二种方法了，夺走所有道具并不再给傅少校使用，但是这种方法我不推荐，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，比起了解那句不确定的异能备注的意思，切实到手的道具更有作用。 如果只是一两个道具也就算了，要拿走的是傅文铎所有的道具，且其中还有几个稀有品质道具。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， 唐哥你觉得呢？ 陈珊珊不知道火鸡蛋默默的存在，如果唐默夺走了傅文铎的存档器，那么他不敢保证以后火鸡蛋还能不能再使用，存档器的作用实在太大，唐默不可能拿它冒险。 嗯，我们暂时不用考虑这个问题。 傅文铎目光飘到唐默的身上，很快收回。从傅文铎的异能身上得知黑塔世界的真相，这个路子几乎是断了。唐默不可能杀了傅文铎，也不可能夺走他所有的道具，以后傅文铎拥有的道具更多，他更不可能这么做。真理时钟不会撒谎，那么只剩下第三条路。唐默思索许久，他闭上眼睛轻轻叹了口气， 我们回到地球的时候，黑塔宣布5月18号开启新版本，也就是七天后。 夺走傅文铎异能的事暂且被放到一边，众人严肃起来， 开始谈起下周的黑塔新版本更新。 新版本肯定和透明人有关，天选的人从黑塔怪物那儿得到消息，黑塔怪物给我们的推荐是最好去攻塔。这一次除了堂哥和傅少校外，欧洲也有玩家攻略了黑塔四层，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的速度比梦回雪要慢。 顿了顿，他说道， 虽然堂哥是因为请虚定鳄帮自己制作新道具才会耽搁了一点时间，但是梦回雪早在上个月就差点通关黑塔四层，他耽搁的时间更长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透明人先通关黑塔四层对我们有影响吗？ 黑塔 BOSS 的警告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，黑塔四层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层数，率先通关它或许会得到什么特殊待遇，可惜地球幸存者已经无法知晓。唐默想了想， 还有七天，你们明天晚上就回上海。 杰克斯一愣， 回上海？ 对，明天我们去天选，把双方拥有的情报做个交换。天选是北京最大的偷渡客组织，他们的情报信息肯定比我们多，新版本即将到来，现在谁都不知道透明人对幸存者的态度，在确定对方的态度前，天选不会和我们翻脸。 阮望说能让李妙妙跟着唐默二人去攻塔，李妙妙在危急关头主动挺身，冒着生命危险帮唐默转移伤口，这个组织的人暂时还可以信任。 你们得到消息后带着这些情报回上海，和洛凤城那边交流一下，上海的组织很多，但是没有天选这种实力的，洛凤城那边可能会很危险。 杰克斯轻轻点头，但是他说， 珊珊不和我一起走。 唐梦微怔， 什么？ 杰克斯摸摸后脑，从他来北京至今快过去半个月，这个傻大个儿才想起来一件事，他临走前洛风城特意交代他的事，他居然给忘了。 洛博士说珊珊和你们组队不用再回阿塔克了，他的能力和你们一起才能得到重用。 哎，我难道没说过？说着他转头看向被瞒在鼓里一脸懵逼的短发小姑娘， 珊珊，我没说过吗？哦，那我现在说了。 这么随便真的没关系吗？将目前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后，众人各自休息，准备第二天再去天选，正好也把傅小弟接过来。唐默刚转身还没走几步，陈珊珊叫住了他， 唐哥。 唐默转过身低头看着这个瘦弱的小姑娘，陈珊珊神色平静，明明只有15岁却沉稳得如同一个成年人。 你的异能是可以复制走其他人的异能，那么你有我的异能吗？ 唐默沉默片刻说， 抱歉，在市北里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你的异能，没和你说过。 我的异能有什么限制？ 它叫超智思维，可提高智慧，对于任何一样事物你的判断会提高准确度，准确上限为 50%， 也就是说你做出的任何一个推测都最多有 50% 的概率是正确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异能，但是作为代价你的体能不会有任何提升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